暗格里的秘密，小怪兽日记集锦。突如其来的娃娃亲，暗恋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过完了你俩的一生。小怪兽日记。暗恋就是跟你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，跟清风说一些关于你的事。小怪兽日记。暗恋呀，就是我一个人在心里开启了演唱会，而你却在别人的 KTV 里当着特邀嘉宾。小怪兽日记。他说，彼方尚有荣光在。小怪兽日记。暗恋之路足且长，一拳击碎黄鹤楼，两脚踢翻鹦鹉洲。老娘不玩了。小怪兽日记。最能形容喜欢一个人的成语，大概就是做贼心虚了吧。小怪兽日记。你问我为什么喜欢他，很简单，因为他是我来到这个城市后第一个维护我的人，所以我也要维护他。小怪兽日记。原本不觉得委屈，可经由他嘴里一问，这事儿不委屈也成了委屈。原本觉得委屈，可经由他嘴里一问，这事儿委屈也成了不委屈。小怪兽日记。暗恋其中乾坤，颠七倒八，大概也只有自己知道了。小怪兽日记。所有似是而非的情绪都掩藏在岁月的眉眼中。他说，那我以后找女朋友都经过你同意好了。哼，那你做好打光棍的准备吧。小怪兽日记。早恋这艘船迟早会翻的，前提是我得先上船呀。小怪兽日记。时间也是个两面派，对他温柔却对我凌迟。小怪兽日记。他说过，做你想做的，错了我担着。小怪兽日记。如曾经见过的，在墙角绽开的艳红海棠一般蔓延的，是我对他无法遮掩的爱意。小怪兽日记。他的每个动作，说话、吃饭、低头工作，特别是工作疲倦后，抱着我，枕着我的肩，在我耳边告诉我他很累，包括他的每一声喘息，我都觉得性感极了。小怪兽日记。晦暗不明的感情总是很轻易就破碎了。沙迪说，确定一段感情之前，你要隔岸观火，而往往女人总是飞蛾扑火。小怪兽日记。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，周四月？小怪兽日记。就算之前摔倒了有什么关系，还不是一样站起来了。花是香的，草是绿的，树是茂盛的，世界还是美好的。而你呢，还是热血的呀。小怪兽日记。它是光，好像只要它一出现，世界就亮了。小怪兽日记。我记得身后的青草香，记得旁边的那棵桂花树，记得太阳毒辣地挂在空中， 也记得那天的空气里似乎都是他身上淡淡的沐浴露味道。记得他把戒指掏在我手上，那冰凉的触感划过指尖，银亮的戒指在太阳底下闪着熠熠的光辉，一如那一刻他脸上的笑。小怪兽日记。